在这暧昧的黑夜，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，等时间让我能了解，寻找另一种体贴，出口在天亮以前，我就要穿过那条街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当我在视线里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眼光仍坚定一些，就不会在乎那一切，固执的爱就拒绝，就将它忽略。今年的路就算春天，那也是我的世界，我不会笑得轻蔑，不随便对谁说感谢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视线里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宽阔的最远处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视线里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 怎么亮着？那不是彻夜灯后你为我点的烛火，我是一次邂逅，红了那一场梦，我的心碎全部褪色，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景色最美，我忘了我是谁，心情就像月亮午睡，手里握着蝴蝶被单飞，不醉不归。多少天忘掉， 我 劝 你犯了错， 梦变成了煎熬， 我劝你犯了错， 把错向你脸听话，岁月不了， 我劝你犯了错， 请原谅我多情的打扰。因为你的美，爱匆匆一瞥不过云飞，看大雪纷飞却再也找不回，别当时覆盖那些精髓，当时好想会拥有你，唯一条件我有罪。黄色的月结了霜的泪， 会记得这段岁月。